我是不这么看的，我是认同支付宝吧，这些新的工具可以让理财的门槛变得很低。以前买基金可能很麻烦，要去银行，现在我只要拿个手机 app，然后很快就可以做基金的交易。但是这些 app 是没有办法帮你实现懒人式的投资的，因为它不能替你做决策，它会把所有的基金上千种、上万种选择堆到你面前，但是它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你买哪个能赚钱，而且它也没有办法帮你决定说我手里有10万。那么我是应该拿3万去买这个，拿5万买那个，还是应该拿10万去买同一个？这些答案它是告诉不了你的。体系化的投资，实际上它给你的东西不是在操作层面的，而是在决策层面的。它会告诉你说我应该买什么，我应该买多少，我在什么时间买，什么时点卖，而这些东西工具是告诉不了你的。 都会说一个事儿，就是我没有钱可理，那谈理财可能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 对啊，就这就是因为把理财，就像我们开始说的，理财和投资不是一件事儿，但是没钱可理这个表达明显就是认为 就混淆了， 投资就是一件事儿，但是对它是相当于是混淆了理财和投资的概念，所以说没钱可理这个道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不是说你没有钱你不能理财，而是因为你不理财，所以你没有钱。 所以理财是没有门槛的。 对啊，就比方说，我今天去，我今天手里我有20块钱，我是去星巴克买杯咖啡，我还是说把这些钱存下来，这就其实就这就是理财。 但是你是要有钱。 对啊，这其实就是理财。 你理的目标是钱，这20块钱也是钱。 嗯，对，但是你不会连20块都没有吧？ 好，那野谈钱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这个 YBU 的节目，那能不能先跟听众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自我介绍？ 嗯，好的，大家好，我是野谈钱的作者，大家叫我依林就可以。然后我现在的本职工作是在德国做码农，然后做控制系统、嵌入式开发一系列的内容。然后业余时间主要是在研究理财和投资，以野谈钱的这个名字呢，在公众号和少数派上分享自己的理财的心得。然后我是那个最近开始做了一个比较长期的时政，会持续很多年。就是我一直经常说大家工薪族拿工资做好规划、做好理财，其实也能实现财务自由。所以说我现在的时政呢，就是我把我自己的财务计划和我的计划是完全公开的，然后我真正的来证实这样一个计划的可行性。 嗯，我先说我跟野谈钱是怎么就是搭上线的吧。因为我前段时间在少派写了一篇文章嘛，就用了一种特别讨巧的一种方式，就做了一个作者的一个可视化。然后野谈钱无论是在写作的篇数还有写作的一些读者的互动上都特别的遥遥领先，它在统计图上可以说是一个离群值非常高的一个位置。而且我刚才你谈到说，而且你刚才说用你的记录去实证30岁退休的可能性，这个你在网站上也有写，我看到这个特别让我印象深刻。我想问，就是为什么是30岁这个数字？ 其实它不是说我要30岁退休，而是说当时我做这个计划的时候，我知道我应该攒下多少钱，我知道我要花多少钱，然后拿这些数字来推我需要的时间。然后当时刚好是20岁出头嘛，然后往下推大概是10年的时间，然后就选了一个比较整的数。因为我说如果目标31岁退休或者32岁退休，说起来可能不是特别上口嘛，所以就最后就定了30岁这个数字。是计划决定的，不是说我选了30岁这个数字先然后再要去做计划。 所以说是一个钱的多少是一个标准吗？然后去算。 对，是以一个目标为标准，就是首先我们知道我们一般日常的开支是多少钱，知道你每年需要多少钱，这样一来你就知道你要实现每年有这么多钱可以用投资赚到，那么我需要本金是多少。 就可以根据这个本金来倒推说 OK 那我攒下这些本金需要花多长时间， 嗯， 这样一来你就能倒推出一个你可能实现这个计划的时间的年龄。 这个计算的方法是线性的吗？比如说我二十岁到三十岁我的一个收入 短期来看肯定不是线性的、 嗯、 就比方说、 嗯、 就说投资吧，今年赚钱、 嗯、 可能明年就亏钱，然后再后年又赚钱，但是长期看实际上是比较线性的。比方说我们工作上的收入、 嗯、 长期来看从大学毕业到工作十年收入肯定是会增长的嘛，不可能说我工作了十年我的收入还是和以前一个水平。然后投资呢其实短期来看波动很大，但是如果你拉长到十年或者十五年这样的时间的话，其实它的收益也是蛮线性的。 嗯，所以说你感觉攒到这么多的钱或者说一个目标来说，它的一个工资的比例还有一个你理财的比例大概是怎样？ 初期的话主要还是理财，而且主要还是工资占的比例特别高，因为开始没什么本金嘛，收益也不是很明显、 嗯 嗯、这个时候肯定就是以出卖体力嘛，然后搬砖来赚钱。初期的时候，后期的时候本金到一定规模了，也很有可能就是你一年的收入就够你几年的工资，就会到后期的话投资收益占到的比例就会特别大。但如果看整一段的话其实还是储蓄占的更多。 就感觉很多人会谈到说用这种方式来实现某种财务自由也好，但很多人就是可能有这样一个想法但不会去做，也不会像你这样特别有信心的去实证，用自己的一些经历去实证这件事儿，或者说用自己的一些成体系的理念去证明这件事儿。 因为大家没有把这个计划完整的拆开，大家只是说我要实现这个计划我要攒钱，那具体怎么攒、 嗯、 我每天要攒多少，我每个月要攒到多少，没有人把这种很大的很远的目标拆成这种一步一步很琐碎的小事。如果说一个只是一个目标放在那儿，你要做的东西，你需要实现的东西，你要改变的东西的量是实际上是不确定的，没有办法说我要实现这个东西我应该怎么做。但是如果你把这里一个很大的目标一步一步拆成很多小目标的话，其实最后就很好实现了。比方说我要十年存下多少多少钱，那么你就知道我每年应该存下多少钱。我如果我知道了每年我要存下多少钱，我就知道我的工资应该到多少水平，然后再往后推我就可以知道我每个月花费到多少水平。所以说我只要实现了我的消费目标，我就可以实现我的储蓄目标，实现了我的储蓄目标长期来看我就可以实现我最后的财务目标。 你是用这种大目标拆分成小目标的一种方式来从逻辑上来推证你的这种三十岁退休的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对吧？ 对，从大的逻辑上来拆肯定最后会有一些变数吧，比方说可能不是三十岁，可能是二十九岁，可能是三十一岁、 嗯、 但是这个大方向基本上是不会有太大变化的。 嗯， 那目前的进展是怎样？你感觉有没有达到你的一个预期？ 还算是可以吧，现在大概还有三年，然后攒的本金攒到了目标的一半，然后后面的话我自己看感觉赢面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个人觉得投资上可能未来三年还是至少会有一次机会嘛。然后再算了一下自己工资未来三年能够储蓄下的钱加在一起的话，实现这目标应该不是特别大。 嗯，能透露一下你的一个目标的一个钱大概是多少一个量级吗？ 嗯，我在实证里面有写过，就是实际上是完全是公开的，就是我想攒到本金是攒到500万，然后现在是大概有一半的钱嘛。 嗯，是人民币是吧？ 对，人民币。如果未来要实现的话、 嗯、 算了一下就是相当于未来三年再攒下250万嘛。然后以现在本来手里有的本金是250万，如果未来三年呢有一波行情有一次机会的话，从投资上赚到100到200万问题是不是很大的，然后就是储蓄的钱了。 嗯 嗯，那未来的话就是计划有没有一个长期居住的一个城市呢？ 对，因为你现在是在德国嘛。 对，现在是在德国，到时候还是要再看了，就是从各方面综合考虑了，就是比方说一个当地的开支水平啊，然后对环境怎么样啊，或者喜不喜欢啊，到时候可能还是要多看一看多转一转，然后再考虑到什么地方定居。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会就是影响这样一个目标金额的制定，因为就是可能城市的消费水平和这种要求也是不一样的嘛。 对，但是因为其实跳出了通过工作来赚钱这件事情以后，选择城市的自由度其实是蛮高的，因为你居住的地方不会决定你收入多少钱，但是它会决定你开支多少钱，所以就只要选一个，找到一个你自己觉得住得很舒服，同时消费水平又没有那么高的城市，其实就能生活得很舒服了。 嗯 嗯，那我感觉你这个五百万是你已经移居也好，或者说是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定的一个目标，还是说在国内就已经有这个目标了？ 没有，嗯。算是因为定这个计划是2015年的时候，算是来和2015年正好是我刚刚来德国那会儿，这个目标实际上，500万的本金换算成每年能够实现的被动收入大概是50万，这个数字其实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其实生活基本的生活都是可以保证得了的。 嗯，就为什么我会这么问呢？因为我觉得可能到国外的话，你的可能一些，收入的能力会更加的强一些。比如说我国内如果定一个500万的目标，可能由于通货膨胀的因素，可能500万很难达到一个财富自由或者怎么样的一个特别高的水平。 嗯，也不是，也不能这么看，因为国内通货膨胀高，那么代表着你投资的收益也会更高，因为国外的其实投资收益本身和通货膨胀是有相关性的，在国内发展的情况高，那么你很可能赚到的收益其实不止10%这么一点，有可能更高。当前能如果50万能够生活得很好，500万能够满足这个目标，那么到未来的时候其实也是会一样的，而且你本身财富自己还会增值，就是当出现通货膨胀的时候，你自己的财富实际上也会有相应的增长，不是说你的本金是500万，那么20年、30年之后就永远都还是500万，这不是的，是你的钱本身也是在不断增值的，有可能说你现在是500万，然后你退休了，然后花一部分钱，它自己本身也在增值。 复利的概念是吧？ 对，然后本身可能到5年、10年之后有通货膨胀了，但是你本金也变多了。 嗯， 那如果真的是你达到了一个目标，就是30岁真的就让你做到了，可能说是退休也好，或者说不再有太多经济上的压力，那到时候你会做什么呢？ 上个周末的时候还和很多朋友聊过这个话题，后来想来想去发现很有可能其实还是会继续现在的生活，就是比方说现在的工作，现在的住的地方，有可能还是会按照这样的方式，可能会慢慢的改变嘛，不可能说实现一下子，我一下实现财富自由然后就辞职了不干了，然后咔嚓一下生活就是断崖式的变化，我觉得比较难，很有可能就是比方说工作的时间慢慢的调整，慢慢的改变，然后比较理想的情况可能就是可以做自由职业嘛，可以来写，比较喜欢写东西，然后可以说理想的生活嘛，就是大家都上班的时候，我可以去外面吃打折的餐厅，然后我可以去参加那些工作日的折扣。 嗯、 我觉得来说，对我来说，其实就已经很有幸福感的一件事了。 伊林应该是技术出身的话，应该是理科出身吗？ 对，我是学的那个车辆工程，学的是汽车、电子啊、机械啊都涉及一点，然后现在做的也是技术工作。 嗯，理财有点，虽然说。有点一些经济学背景，它的更多有点像文科那个意思，也就是说为什么会对理财感兴趣？ 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种必须的嘛，就是你手里有钱，你需要花钱，你也需要赚钱，那么实际上理财就是一种必须的东西，就是当你有钱或者是需要赚钱的时候，你就会不断的考虑说我这笔钱应该怎么用，实际上这就已经是开始理财了。 嗯， 所以我觉得没有一个说明确的时间点，说在这个之前我完全没有考虑理财，然后在这个之后我一下就觉得啊，理财这东西特别好，然后我开始做理财。其实我感觉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就是你思考你应该怎么更好的用你的钱，这个过程就是在理财，然后你不断的想，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找方案，然后你的理财做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其实是这么一个过程。 嗯、所以你是从大学毕业之后才开始考虑这些事吗？还是之前就有考虑？ 嗯，如果考虑财富自由的话，可能还是在本科毕业之后，就是2015年那段时间考虑的这个问题。之前也是说考虑赚钱，然后也考虑投资管钱，但是没有说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一个方法和高度吧，就是就没有考虑清楚说 哎，我要赚钱，我要攒钱，我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是等有了财务自由的这个计划之后，就知道、 嗯、 OK， 我要攒钱是为了说我要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就会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是开始在2015年左右时间有的。 嗯，那等于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执行你的一些理念，也是从那个时候，大概是到现在执行了4年左右。 2015年到2019年、 嗯， 对的，对的。 我还是想问你，刚才谈到一个，说是时政30岁退休一个可能性的一个事儿，那种可能性你是觉得是和理财的终极目标？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是财务自由嘛，你觉得这两个是特别能够有重合度的一个事情吗？ 嗯，我觉得财务自由算是理财的一种目标吧，但是很多人其实的理财不仅仅是为了财务自由，比方说我想买个房子，我想攒钱，然后比方说我想买辆车，我想存点钱，或者我想去趟旅游，我要点钱，其实这些都算是理财的范畴，只不过财务自由可能说在一个更高的高度把这东西表现出来了。因为一般的财务目标是说我存钱，然后我投资，我攒下一笔钱，然后把这笔钱花掉。然后财务自由呢是一个比较达到了一个临界值，就是说这些钱我按照一定的逻辑来花，这些钱永远花不完，相当于是达到了一个也许是算是一个比较终极的目标吧，我自己是这么看的。 嗯，所以说理财目标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它有一种阶段性，而财务自由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成 但是财务自由其实也分很多层次，就比方说财富自由也分乞丐版的和那个比较成功版的嘛。比方说说我对这种其实就是乞丐版的，就是我不可能说我实现财富自由我就住豪宅我就开豪车，这不现实。当然有些人呢说可能财富自由我成立一家公司，然后我公司卖掉，然后我退出，然后赚了一大笔钱，所以说也是要看，关键还是看个人的需求嘛。但是当实现了一个阶段的财富自由之后，实际上再往上上，就比方说我从比较简单的财富自由，然后要实现到更高级别的财富自由，就要比我开始没有财富自由，我连乞丐版都没有，然后到财富自由这一步要容易一点。因为其实很多理念很多东西你底层的东西其实已经知道了，只不过就是一个时间积累的问题。 就你感觉理财的话它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就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如果说我想真正学好理财的话？ 这个答案不是我答的，是曾经芒格曾经答过，就是有人问芒格说我做好投资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 嗯、 虽然说投资跟理财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是他们所需要的人的性格呀或者说需要的东西其实是很接近的。当时芒格回答很简单，就两个字，说理性。 嗯， 这就是芒格的回答，就是你做到完全理性，你做到不去冲动的做某些决定，实际上你在理财和投资上就可以实现很高的成就了。但是实际上理性这个东西是很难实现的，就是他说很简单，说我要理性，但是当你身边的人全都在做和你不一样的事情，或者说身边的人所有人都说你这件事是错的，那么你还能不能当初坚持自己的理性判断？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可能需要说我十几年二十几年才可能实现说真的理性，就是说起来很简单，但是执行起来就是属于比较典型的知易行难。 嗯嗯，这种理性是体现在比如说投资里面会比较多吗？而且我感觉你刚才谈到说理财跟投资它有点不同，它我感觉是不是理财算是可以包括投资的一个概念？ 对，我觉得理财这个概念是比投资要大很多的。 嗯， 因为投资只涉及到说我有钱我把它投出去要赚钱，但是投资不能说我没有钱我怎么把钱我怎么变出本我怎么攒出本金，这部分投资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投资实际上是理财的一部分，但是理财所涉及到的投资可能又没有投资本身那么深。 嗯， 就比方说当我说理财的时候大家会想到投资，但是大家不会说我能把投资做到进投行然后做专业机构交易几十亿上百亿这种资金，大家不会想到。但是投资本身是在理财的一个范畴之内的，就是说你做理财那么其中有一步是要把投资做好，但是当你单谈投资的时候有可能要比理财做得要更深入。 嗯，投资的话一般它会占你理财的多大的一个精力需要我们去关注，如果它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的话、 投资建立底层的逻辑和思考的时候要花比较大的精力， 但是当你一些东西已经搭出来了之后，花的精力就很少了。就比方说我现在实际上在投资花的时间比我前几年花的时间要少了很多，因为我发现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很多东西是不能做的，很多错我已经犯过了，所以我只要不再犯这个错，我只要把我之前坚持发现是对的东西坚持住。简单总结一下，就是开始的时候花的时间会比较多，但是当你把这个体系已经搭起来了之后，实际上就是一个惯性在往前走，你只是需要跟着自己以前的计划来做操作就行了。就是说到后面的精力可能就花的时间比较少了，比方说可能我一个月两个月才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做投资，实际上就可以把投资做得比较不错了。 等于说每天还是要看的，它不是说这个就像代码一样跑起来就行了，等结果这样一个事情是吗？ 嗯，不太需要看了其实，因为你看了又能改变什么呢？实际上是改变不了什么的。当你计划定起来了之后，那些新闻或者说这些变化对你本身的影响实际上是没有很大的，就是很多新信息它的对你生活生产的影响是被严重高估的。就比方说川普发了一条 Twitter， 那它对你投资看起来短期来看可能会有波动，但实际上长期来看它根本就不是对你这个像投资的最大的影响的项目，最大的影响还是你这个计划有没有被执行好，你有没有把这东西拿得住。比方说我规定说我自己本来应该拿十年，会不会中途把这东西一害怕就卖了，或者说我本身计划应该是每个月定投2000块钱，然后有没有可能说我突然说我攒不下钱了，然后我不定投了，终止断了。实际上这些东西要比市场上那些突然出现的一些新闻对你投资的影响大得多，只不过这些东西是一些比较小的琐碎的事，所以不那么容易被注意得到。就是我觉得对于投资来说，其实需要花的时间根本就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 嗯，你感觉什么样的一种理财方式叫做投资？比如说我股票这个我感觉算是投资的一种范畴吗？ 但是我不建议个人去直接参与股票，其实个人有很多更好的工具啊，比方说基金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参与市场的形式，个人没有必要拿自己的那么有限的精力去参与股票投资，因为股票对于精力的要求是很高的，但是你能通过其中拿到的收益确实和你付出的精力是完全不成比例的。就比方说我每天可能说一个普通投资者每天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去研究股票，很有可能还不如他直接无脑买基金，每天买每个月买，然后什么都不想就是敢买赚来的多。 对，支付宝现在微信有这样的一个很方便捷的功能嘛。就谈到支付宝和余额宝这样的理财产品来说，他们可能是一定程度上把这种理财门槛降低了，因为它在上面有一个比较的功能嘛，你可以去挑选股票，或者说它把你用钱开户或者说把钱流动起来的这种成本降低了。我感觉更多人就可以懒人式的理财吧，但我感觉这个跟你写的文章体现出来的东西不太一样，因为你的文章可能更加成体系，而这种余额宝或者像是支付宝他们的认知成本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说并不那么高。就是你怎么看这种两种不同的理财方式呢？ 我是不这么看的，我是认同支付宝啊这些新的工具可以让理财的门槛变得很低。以前买基金可能很麻烦要去银行，现在我只要拿个手机 APP 然后很快就可以做基金的交易。但是这些 APP 是没有办法帮你实现懒人式的投资的，因为它不能替你做决策，它会把所有的基金上千种上万种选择堆到你面前，但是它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你买哪个能赚钱，而且它也没有办法帮你决定说我手里有10万，那么我是应该拿3万去买这个，拿5万买那个，还是应该拿10万去买同一个，这些答案它是告诉不了你的。体系化的投资实际上它给你的东西不是在操作层面的，而是在决策层面的，它会告诉你说我应该买什么，我应该买多少，我在什么时间买，什么时点卖，而这些东西工具是告诉不了你的。 但是支付宝的话，它你刚才谈的可能我觉得是一个配置上一个资金分配或者一个买入买出一个时间点上的一个，就可能工具不能完全取代体系的这样一个办法吧。但是你说它会罗列很多的一些产品出来，但是它会做一些有规律的罗列，它会把可能短期人们觉得盈利比较好的一些产品推给你，当然这种推荐可能风险性没有那么大， 很多都是这种稍微保点本但是又能让你赚到一点钱的一种理财方式。所以说我是说这种理财是一种啊降低门槛的一种懒人式理财， 就是像余额宝定期这种。 实 际上不是的，因为你投资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比方说我要未来投十年，那我不可能把所有的钱全都放进余额宝里，这是不现实的，因为你需要有不同的搭配。比方说我有十年的时间，我投基金的话我能做到10%的收益，如果我投余额宝的话赚3%。那么如果说你想让你自己的收益最大的话，你会选那个10%的还是选那个3%的？但是支付宝或者说这些工具它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些，它只能说你想买这个东西 OK 我把这东西给你你可以买，但是它没有办法告诉你说为了实现我的目标我应该怎么做。 那在这种就是更换基金，然后就是去判断什么时候去买入卖出的这样一个，就是是否也需要很高的学习成本？ 学习成本肯定还是需要的，比方说至少应该读3到5本书作为一个打底，然后了解一些基本的规则呀，这些东西其实还是值得的。因为你想这个东西你学完了之后，实际上你是要用未来几十年30年50年是要这么一个运用的，所以说如果你把初期的学习成本摊到未来的运用上来讲，实际上付出没有那么大，而且这一些学习是可以直接产生产出的。比方说我如果去学一些其他的爱好啊，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很难直接变成你的收益的，但是关于理财的学习，你学完了之后很有可能直接这个东西就可以用得上，然后就可以变成实实在在的收益。所以我觉得学习肯定是必须的，但是这个学习是值得的。 好， 就你谈到说可能刚才说学习理财一个成本是3到5本书最少啊，但是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说它可能也是一个成本。吸收完书本知识然后再运用可能对它也是一个困难。我在想为什么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像你这样，我可不可以找你或者说找另外一些更专业的人把我的一些理财外包出去，比如说我提供一些本金也好，我交给他来告诉我这些东西怎么配置。 对，这样一个模式在国外是相对比较成熟的，就是国外会有那个 finance advisor， 类似这种就是相当于是个人投资理财顾问吧，就是你和他说你的目标，然后说我最近我有什么收入水平，然后我现在有什么财务状况，你把你个人的信息完整的呈现给这个理财顾问，然后他可以帮你做决策，说应该配置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根据你的目标调整你的计划，是会有这样一个职业的，但是在国内好像目前还不是特别多。然后国内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智能投顾吧，算是其中之一。但是智能投顾能做的东西其实有很多局限，就是比方说当我出现变化的时候怎么能帮我处理这个和我原先目标的冲突，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靠电脑来解决的嘛，或者至少现阶段是不能的。然后它现在智能投顾很多就是你登录了之后它给你罗列了很多问题，然后你根据问题选，然后它给你一个大概的比例，是这样一个情况，它能一定程度上解决。但是到后期的话有很多东西其实还是要对接到我个人认为未来肯定还是会出现很多关于资产配置啊或者投资顾问这样的职业。然后我最近看很多提供的广告实际上也有这种趋势，就比方说招商银行的那个个人银行的部门还有它的理财部门发展是特别好的，然后现在很多银行也开始推出一些资产配置的服务了，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是这样一个发展方向嘛，就是渐渐的出现了这种帮你做决策帮你提供建议的投资顾问的角色。 就以前银行 这些 就 你说 以前银行是不太就是关心个人资产或者说个人用户这种客户的一种收益吧，但现在可能就更看重了， 对他们更想的是卖标准化的产品、 啊 比方说我有一个产品，然后大堂经理给你推荐说哎呀这个东西好，这个东西怎么怎么赚钱，然后那个东西怎么赚钱，他们更多是以卖产品的思维来做这个事情，而不是说我给你提供一项服务我告诉你应该买什么，没有说这样一种服务的思维。但是这种也是在渐渐的变的嘛。如果你最近看一些广告，比方说看财新的广告，财新的广告是那个光大银行最近放的一个关于个人财务顾问的一个广告吧，上面一个图挺有意思的，是个户型图，然后那个户型图厨房占了家里90%的面积，然后书房卧室卫生间剩下10%的面积， 就是强调说这个配置的重要性不拉不拉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就会看到其实国内的观点一直在变的嘛，就是开始逐渐的强调说这个配置和服务的重要性、 嗯、但是是不是就是像这种顾问，其实我觉得不应该由银行来出这样的角色吧，因为他可能推荐产品的时候是有一定立场的，就是他肯定只能向你推销就是该银行的一些理财产品，但实际上你可以就是多个银行的这种配置嘛，然后我觉得这种就是比较自由全面的这种角色，就是日后有没有可能会出现。 嗯，这个问题是存在的，但是和你说的应该不是特别一样，就是未来的话肯定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的，就是各家银行卖的投资品实际上是差不多的，但是投资顾问本身的立场肯定是关键，还是他自己是怎么赚钱的。有些投资顾问呢，他的收益是靠说 你有多少钱，然后我拿比例来抽成，然后这样或者说我卖出多少产品，然后我能赚多少钱，这样一来你他本身的利益的出发点和投资者实际上就是背离的，就是他是靠卖给你产品来赚钱的，可是你作为投资者你是要靠这个产品产生收益来给你赚钱的，所以说这中间的一个背离实际上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然后国外现在有一种那个第三方，就是独立咨询，就是他不服务于任何机构，只服务于你个人，然后会给你一些方案和产品，但是问题也有，就是它太贵了，因为它是按照服务来给你计算费用，所以说可有可能单次服务会达到几万块钱的收费。 就感觉我们刚才聊的可能都有点大，可能是关于这种理念或者理论的一些东西比较多。比如说我现在想开始考虑理财，那我第一步就是要考虑我的本金的一个问题，那我应该手握多少的一个本金比例我可以去考虑理财？ 嗯，如果这么问的话，就说明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在投资的范畴，也没有放到理财的范畴。因为对于理财来讲是没有门槛的，因为理财不仅仅解决我手里有钱我应该怎么投投资的范畴，它还解决说我应该怎么消费，我应该怎么存钱，这也是一个范畴。就是没有钱的人用理财更多的是考虑我怎么通过理财来让我实现理性消费，帮我存下钱。那可能有钱的人就会考虑说，那我怎么能更好的投资？所以说理财这件事是没 有。那我觉得很多人都会说一个事儿，就是我没有钱可理，那谈理财可能是不是有点不切实际？ 对啊，就这就是因为把理财，就像我们开始说的，理财和投资不是一件事儿，但是没钱可理。这个表达明显就是认为 就混淆了他们俩 之间的概念，但是对他是相当于是混淆了理财和投资的概念，所以说没钱可理这个道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不是说你没有钱你不能理财，而是因为你不理财所以你没有钱， 所以理财是没有门槛的。 对啊，就比方说我今天去，我今天手里我有20块钱，我是去星巴克买杯咖啡，我还是说把这些钱存下来，这就其实就是理财， 但是你是要有钱。 对啊，这其实就是理财。 你理的目标是钱，这20块钱也是钱。 啊，对，但是你不会连20块都没有吧？ 对，而且比方说，有些人存不下钱是因为他月光，但是你想，他月光到底是因为他真的月光，他这个人就注定月光，还是因为他不理钱，他乱花钱，所以他才月光？如果说没有钱可理的话，就相当于是承认说我这个人注定就是月光的。但是真有这种人吗？我觉得是不存在的。更多的是因为这个人没有理财意识，他从来没有考虑过理财，然后他有多少花多少，所以他是月光。 嗯，我理解你意思，但我感觉更多这种说法有点像是逻辑学的一种辩证的一种说法。我总觉得应该是有一些钱之后，你可能才会去试水基金、股票、定期这些产品，你手里应该是有，应不应该有这样一个门槛呢？ 嗯，但是你看现在其实这些 app 越来越多，它的门槛是越来越低的。比方说有些基金10块钱就可以起买，难道说你手里10块钱都没有吗？或者说有些基金可能门槛高一点的也就是1万块钱起买，但是攒下1万块钱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其实并不 是。存钱也是理财的计划的一步。 嗯， 对啊，就是你怎么制定自己的消费计划，怎么做自己的预算，其实这也是很重要的部分，但是这部分被很多人忽略。 攒下一定的钱之后再去投资，但是也不代表就是你就没办法开始理财了，你可以开始省钱，开始攒钱，这也算。 那我如果说完全先不碰钱，我就是比如说我记账， 这个算不算理财的一部分？ 这当然也算是理财了，因为记账实际上是把你开支透明化，因为你在记账之前很有可能我不知道说我这个钱花了多少，那个钱花了多少，没有一个消费的结构。但是当你记账了之后，你有这么一个数据，有这么一个结构，你就可以做很多事。 但是我感觉我最近在记账，也开始尝试用 APP 去记账。不过我感觉这种记账软件对我来说，我可能使用方法不对。它对我目前的一个功能就是，我记完就完了，我知道我花了一些钱之后，可能它的下文就没有了。 因为记账时间比较短嘛、 嗯， 现在大概记多久？ 两三个月吧，大概。 两三个月的话，时间两三个月的话，其实能够帮你知道自己花了多少钱，就已经是一个比较高的，算是一个比较有效的产出了。就是我知道说我本来一个月我不知道花多少钱，我现在知道我每个月花3000，我三个月花了5000。对于两三个月来说，其实这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了。有可能说再往长一点，说我记账记了1年2年，接下来你就会发现很多消费的规律。比方说我在春节的时候可能会花特别多，然后我在双十一的时候可能会花特别多。那么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在十月份的时候，你就会，比方说9月份、10月份，你就会考虑说，哦，我11月会花很多钱，然后我可以针对性的调整我的消费计划，然后来让我是11月的时候可能花钱花得更痛快一点，花钱花得更有效率一点。然后再比方说可能春节的时候我知道我要用很多钱，我有一个计划，然后我可能这个月突然有什么大点消费，我就省一省或者推一推。实际上这就是已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了。然后再往后的话，可能就是预算。就是当你总结出了自己的规律，你有了你自己的目标，那么实际上这其实相当于是一个量化的过程嘛。比方说我的目标是我要攒下100万，然后我发现我每个月应该存下5000块钱。那你说你如果你不记账，你不知道你自己花了多少，你怎么知道你自己能存下多少呢？这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透明化的过程。 它将什么透明化？它将你的一个支出的一种结构，或者说一种数量透明化， 对， 然后给你一种支出预算的预测，或者说一种限制。 对，就比方说我现在比方说这个人他要存下，他的收入是1000，然后他这个要存下500，说明说他这个应该花500，对吧？那你说比方说这个月是现在是5月12号，那么我问你说你现在花钱花多少比例了，如果你不记账的话你答不出来。但是实际上你花钱的比例应该和时间的比例是有一个协调的，你不可能说这个12号我已经花了490了，然后我剩下18天还能花10块钱。但是如果你不记账的话，这个东西你是不知道的，就好像是一个时间的作用嘛。 我能理解的是记账可能是它给了我一个数据，我需要一个方法论去用这些数据。你刚才经常谈到的一个配置比例的一个用法，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会用数据来驱动的作业的一个事儿。比如说我看到这个月我吃饭花了多少钱，我坐车花了多少钱，我其他的事情花了多少钱，这样就是一个配置的比例嘛。但是他们这样知道这样的一个配置比例之后，如何去优化我花钱接下来花钱的一个配置比例，我可能不是有一个太好的方法论的一个指导。这理财， 我觉得这东西应该倒过来考虑，就是首先出发点考虑的不是说我应该怎么改变我的结构，而是首先你应该考虑说我的理财目标是什么，我要存下多少钱。你知道你要存下多少钱？ 所以说理财的目标是存钱，是一个最直接的目标，是吗？ 对，我觉得储蓄实际上是一个最直接的目标，因为投资这个东西本身收益是不可控的。比方说我投了1000块钱，我目标下个月挣100块钱，你真的能赚得到吗？这不现实。就是说你下个月有可能是亏100呢，如果你亏100了，那你说你这目标到底是实现了还是没实现？所以说这个目标总是有些东西是你可控的，有些东西是不可控的。但是储蓄这个东西是可控的，而投资收益这东西是不可控的。你只能说把可控的做好，然后说不可控的那部分你就看运气看时间，或者用其他东西来间接的获得。所以说如果想在记账上获得最大的好处的话，可能首先应该从储蓄的一个角度来考虑。因为你记账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了解自己的开支结构，让自己的消费效率更高，然后可能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儿，我的生活幸福感更高。那么最终的目的实际上就是少花钱多办事儿，然后多储蓄。其实这就是记账的一个比较 或者说比较一个比较凝练的目的吧，所有的记账基本都会归到这几个目的下面。就是说比方说，那你说你现在开始记账记了一两个月，那么你当时记账是为了什么呢？真的就是我就想记这个数，我就看那些数爽嘛，肯定不是，这不仅仅是这么一个逻辑吧。 嗯，是看就是有哪些消费是可以优化的。 对，那你说 你看哪些消费可以优化，那这个为什么要看这个消费要优化呢？其实目的是不是为了把自己的消费降得更低？ 嗯，是的。 对啊，那如果说消费降得更低，那我为什么消费要降低？其实不就是为了多存钱多储蓄吗？ 嗯，是。 或者说可不可以把储蓄看成一种低收益率的一种投资？ 嗯， 他们俩本质上是一样的。 储蓄不仅仅是说我把钱存下放银行，这叫储蓄。我把钱存下了，我去买基金，这本质上其实也是一个储蓄的过程，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因为你要先储蓄，你才有钱，有钱了你才能去投资。就是说我储蓄下了100块钱，但是不代表说这100块钱永远趴在银行里。 所以说这个钱是放在哪些地方它算储蓄呢？你说刚才说不算是、 没有你花掉的，留在这里的都是你的储蓄。 嗯。我如果说是把这个钱再去运作了，也算储蓄吗？比如说进行了一些投资。 但是这笔钱是怎么来的呢？是储蓄来的。然后你要有储蓄的这笔钱、你才可以才去做更远的事情，更多的事情。也就是说储蓄是个开始，你从你的记账不可能直接到投资，我这个月记了10笔账，然后我就能多赚100块钱，这不可能。你这个月记了账，通过记了账你少花了钱，少花了钱你存下了更多的钱，那么你用存下的这些钱，这些储蓄去做了投资赚来的钱，就是这么一个传导的链条。 嗯， 也就是说储蓄是一个中间的环节，但它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 嗯，那如果说我通过记账减少我的支出，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效果，我积累下了一些钱，就是你刚才说的储蓄，那这些钱我是放在哪儿？ 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我们来讲怎么投资的话题。但是因为现在不是还在聊记账啊这些话题嘛、所以我就没有再更多的延伸。我们也许可以先把 记账。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的意思是说、手里省下来钱了，我手里现在是有钱了，这些钱应该放在、就是它得有一个地方放。你刚才说可能是放在投资里面去，那这个本身它已经从储蓄的这个概念就走远了嘛。虽然尽管它是从你储蓄里来的钱， 存下的钱可以立刻投出去啊。 嗯，所以说你不需要一个像一个袋子一样的东西把这个钱都放在里面，叫做你的储蓄是吗？ 对，储蓄，我觉得储蓄有可能我们的理解有点偏差，就是你觉得储蓄是个名词，我觉得储蓄是一个动词。 嗯， 就是对我来说，我这笔钱我没有花，我留下了，那这就叫储蓄了。但是有可能你刚刚的理解是说我这笔钱我存下了没花，我放在一个地方了，放在这里，这叫储蓄。但是我刚刚可能表达的是说、这个过程是我钱留下了，这个动作叫储蓄，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动词来理解，或者就是一个瞬间的一个过程。但是到了下一步之后，它你依然可以说这是你的储蓄，但是它不仅仅是说趴在账户上那么多钱。 那好，我想问一下，你谈到说如果我现在通过理财第一步，通过记账第一步，我减少了支出，我有了一些储蓄了，那些钱应该放在哪儿呢？让它去哪儿呢？不应该说去放在哪儿，就让它去哪儿呢？ 就是涉及到投资的范畴了嘛，相当于是。 对 啊，投资的范畴的话，其实先要解决的是说，你要分析好这笔钱到底是什么用途。因为你手里存下，比方说我手里有个10万20万的，那我这笔钱到底应该怎么弄呢？可能说我未来有10万块钱我要买辆车，然后剩下10万我要一直储蓄的，然后让它增值。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钱的用途的时间，就比方说我这些钱存下来，它是在我这停一下，我未来就要花出去，还是说永远是我的钱？我们在考虑投资的时候，优先要考虑的不是说我有钱我要投什么，而是说这笔钱在我这儿我能支配多长时间，这是一个最前提要考虑的问题。我这笔钱在我手里，如果我能这笔钱我可能是5个月时间不用，或者说这笔钱我是5年不用，最后需要的决策结果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嗯，所以说这个要考虑的是对于这种风险的接受程度吗？ 对风险的接受程度，还有说这笔钱时间，就是这笔钱你计划投资的时间长度，这两个因素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一般来讲，我举个一般性的例子吧，就是一个家庭收入一笔钱应该怎么分。首先呢，就是你要分一部分紧急备用金，因为你不知道未来有可能会突然出现什么情况，如果你所有钱全都投出去了，然后你突然又需要用一部分钱，这笔钱你是很难拿出来的，或者说你拿出来的时候很有可能会亏损的，所以说需要一个紧急备用金用来应对一些意外的突发的情况。所以我比较建议的一般是六个月的家庭开支，比方说我每个月花5000块钱，然后那么我至少应该存下3万左右的紧急备用金，这部分钱是随时可能要用的，因为你不知道这笔钱什么时候要用，所以你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那么这笔钱就只适合放在一些比较短期的投资里面，比方说余额宝。然后从你的钱里减掉了这部分钱，才是你可以拿去用来做其他投资和运作的钱。那么你又需要考虑说未来有什么比较明确的计划，比方说我未来要结婚，然后我要买个房，我要买个车，我要置办一些东西，那么你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你可以知道说这笔钱我未来多长时间之内要用，这样你就有一个时间的概念，然后再根据这个时间的概念再来划分说我应该投资什么。如果比较短期的钱，那么就买那些波动性比较低的，比方说如果这笔钱在手里只能待2个月，那可能我就买货币基金了，我就不多折腾了。如果这笔钱在手里能拿个1年到3年，我可以买债券，可以买债券类的基金。然后如果这笔钱拿3年以上5年10年，我就可以买股票基金。是这么一个相互的关联，就是先手里有钱，然后倒推出，然后推出你这笔钱要用的时间，然后这样你可以计划出这笔钱你计划投资的时间长度，然后再根据这个时间长度去匹配最合适的投资项目。 嗯，我这边可能没太跟上，但是我听你可能谈到了备用金的概念，紧急备用金的概念。但是我感觉如果说你用紧急备用金这几个字的话，我感觉是一种人生的异常状态需要用到这笔钱，我出现了一些我预期不到的一些情况， 对， 可以才能用这些钱。那我想问，如果我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才能用这些钱？这个不好定义，我感觉有一些。 对，但是任何你需要用到钱而你手里都没有钱的时候，对你来说不都是紧急情况吗？比方说我每个月的收入是5000，那我这个月突然要花10000，这就是紧急情况。就比方说如果我们不考虑人，我们考虑公司，这家公司里手里有，这家公司有1亿的资产，但是手里就有10万块钱，这个时候他突然有一笔账说要支出20万，那么从法律意义上来讲这家公司就破产了。因为你是有钱，你公司值这么多钱，但你拿不出这么多钱。所以说从个人角度来讲，就是说你平时进账能进账这么多，你有这么多钱，但是当你突然要用一笔钱你手里又拿不出来的时候，这对你来说就是紧急情况。 我能不能理解把紧急备用金理解成储蓄的名词化？ 嗯，我觉得不能这么理解。 嗯， 因为储蓄涉及到说有的储蓄可能要用，它放的时间是一定的，但是紧急备用金是一个特殊状态的储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未来什么时候要用，但是你又得一直备着它。 嗯，就你刚才也谈到说用省下来的钱去理财，去投资，去做基金或怎么样，有没有一个可以量化的标准，说我怎样的一个，比如说我10个点或几个点，或者说我一年达到多少钱，它是一个合格的标准？ 你是说收益吗？ 对， 我觉得收益的话没有说什么样是合格的，什么样是不合格的，但是你可以从过去的统计数据里来找说我大概预期是什么样的值。比方说基金类股票类，可能中国市场未来的那过去的十几年的平均收益是15%到20%，那么你可以预期说 OK 我这么投，我可能未来5年可能能拿到15%左右的收益，是我的预期。但是你不能说我明年没拿到15%，我投资就是不好的，因为这个东西本身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在，有可能说你今年赚了50%，然后明年又没赚钱，后年又亏了一点钱，那是一个波动在的，没有办法用短期的指标来衡量说你这东西做得好还是不好，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就仅仅用一个指标来判断，没有办法用结果来判断。 但是你有一个参考，我刚才听你的意思是参考整个国家的经济情况，是这样吗？ 嗯，对，可以看整个行情，整个那个就是市场整个宏观，比方说市场的上证涨了多少，然后整个市场整体涨了多少，你可以根据这个来衡量你今年的投资 到底是不是达到了一个市场的平均水平，可以这么来衡量。 嗯，我有点想回到刚才咱们谈就记账软件那一块儿，我发现 无论哪一步开始都是你是为了缩减你的支出，然后你才有钱去储蓄，名词化也好动词化也好，你是为了存下钱去做下一步，让它去钱生钱去复利嘛。 对， 所以说你可能是第一步最重要的事儿是削减你的支出，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啊。 削减这词不太好，我觉得叫优化比较合适一点。 嗯，但是它本质上都是让少花钱嘛。 嗯，对， 少 花钱 这三个字应该是所以我想问这个少花钱会不会对。 我觉得是不会的，因为你想你工作上，先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就是你拿更少的时间一定在工作上创造更少的产出吗？我觉得这是不一定的呀，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工作效率，有可能说你以前的工作方法不好，然后你现在换了一个新的工作方法，你每个月可能工作时间减半，然后生产效率还翻倍。所以说这在储蓄和消费上其实是一个道理，就是你买的东西，你花100块钱囤了一屋子卫生纸，和你花100块钱去买了一个你特别需要急需的东西，这带来的生活的改善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所以说当你优化了你的消费结构之后，不一定说我花了更少的钱我的生活一定会变差，有可能反而你花了更少的钱你生活更舒服了。比方说之前断舍离的概念不是很火吗？其实断舍离的概念和这个是很接近的，就是你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东西，但是你反而生活得更舒适。 嗯，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可能断舍离它可能是优化你的消费结构，我可能有些不必要支出我就砍掉了，我不买了。但是很多时候如果说真的想把你的一些支出降到一个很低的一个水准，你是要很多方面去降这个支出的比例，比如说我吃饭的比例我要降，比如说我住的比例，我衣服的比例，我其他很多领域的一些比例都要往下降，这样才能把你的这个原来很高的一个支出打下来。 嗯，然后我没太理解问题是什么。 所以说感觉为什么这个不会影响到一些生活质量，或者说它会不会有一种不适应，它在把这些 消费支出往下打。 这就比方说有些人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什么东西对你的生活改善特别大，或者说你对你的生活影响特别大，大家通常会拿出一件或者两件东西，这代表了什么？这代表说这个东西对你的生活改善大于另一件东西对你生活的改善，是不是应该这么理解？所以说其实就是一样的道理嘛，有些东西对你的生活改善是非常明显的，你非常渴望这个东西，非常需要这个东西，而有些东西其实只是你买了这些东西有可能只是你看到一条广告，哎，你就顺手点了然后就把它买了，有可能这些东西你觉得哎，这东西是个新款我觉得特别好，然后你买了结果到时候发现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如果你说我花更少的钱然后把这些能够产生幸福感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东西都砍掉了，那么生活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如果说我花了更少的钱结果我把那些广告种草的东西都砍掉了，或者说我少买了很多我本来觉得一点用都没有在家里放着还占地方的东西，那么你的生活其实是改善的。因为我们大部分人在没有调整之前消费的效率实际上是很低的，有很多的钱都用来买了那些没什么用的东西。比方说我觉得很多人都或多或少有那种，比方我在网上买了个东西然后快递到了然后我忘了拆了，然后过了几个月之后才发现哎呀，我家里还有个快递没拆，那你说这个东西你买的真的是需要的吗？其实不是吧，还在家里平添一份垃圾。 是，但你这个有点理性消费的那个概念，更多是我不花钱，所以说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可能说 不花钱，不 是 不花钱， 是 而是不把钱花在没有意义的地方。 嗯， 就比方说我上班工作8个小时，如果你这8个小时都用来花在倒杯咖啡喝点水起来溜达一圈上个厕所，那么你这一天是没有产出的，那你花了8个小时。但是如果你把这8个小时花在比方说学习提升写程序写代码，那么你的产出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你们都花了8个小时。 嗯，所以你感觉理财是有成本的，包括记账，包括我再去优化我的消费结构是有成本的吗？ 我觉得做任何事都是有成本的，就是因为做任何事都有成本，所以说不能说理财这件事啊它有成本所以我就不做了，那难道做其他事就不没有成本了吗？比方说我做个家务玩个游戏，难道这些东西就没有学习成本吗？其实都是有的呀，关键还是说我有没有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我到底需不需要这些东西，有没有这个需求，当我没有产生这个需求的时候，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不重要的，我觉得不重要所以我不愿意学。但是当你发现 可能某些巧合的机会，偶然的机会，你发现这东西很重要，那么这个时候你才会开始研究，开始学这个东西。 嗯，就是说我付出了一定学习成本，我付出了一定理财成本，最后可以导出我一定可以获得一些理财上的收益吗？ 只能说我学习了，那么我大概率会变得更好，但是你要说我学习了，我肯定会赚更多钱，这个没有人能够保证。 嗯，为什么这么问？因为我比如说我跟你关系特别好，那我可能我这些成本我也不想付，我想把你的那些理财的配置完全复制过来，这是可行的吗？ 这是不可行的。 为 什么呢？就比方说我们坐在这儿，然后我有一个方案，然后你直接 copy 过去，但是你没有问一些基本的信息啊。比方说我生活在国外，我就医医疗都不花钱，所以说我没有保险配置，那么你直接 copy 过去，然后你就会发现，哎，那我花钱了怎么办呢？ 你到时候来问我说我不用花钱了，那你说你这因为这两个人的生活状态，这个财务状况是完全不对等的，所以说是没有办法直接 copy 其他人的方案的。比方说有些人他手里有十万，那你没问他说有没有房子没有车，假如人家在一线有套房，没有首付，全款买完了，然后买辆车，手里剩十万，和一个人刚刚毕业手里有十万，然后没有房没有车，你觉得这能是一个状态吗？ 那如果说我手里就已经有这些钱，那我输入的这一段我就是以钱为标准，比如说十万二十万，那你那边的只是一个函数一样的结构，那我把这些钱放里面去，那应该就能得到一个一样的结果呀。 不一样的，因为最开始我们不是说过吗，决定投资的是什么，决定投资的是你预期的投资时间，所以说我前面说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最后都会决定你投资的时间。比方说 这个投资的时间是， 比方说还是刚刚那个例子嘛，一个人有房有车手里有十万，一个是没房没车手里有十万，那么有房有车手里有十万的人，未来再去买辆车再去买个房，他不是刚需，所以说这笔钱原则来讲都可以一直用来投资，或者说需要意外开支的情况比较少，所以说他可以买一些很长期的东西。但是另一个人手里有十万，可能明年就要买房了，或者说半年之后就要买辆车，那么这笔钱你需要预期的投机时间只有半年到一年。那么一个是长期投资，可以投资十年以上，一个是短期投资，可能投资六个月到一年，那么你觉得这两个投资能够直接完全 copy 吗？ 那目前的一个理财的这种周期大概有多少的一种选择呢？我刚才听到你说有十年的这种长线的， 我一般就是按照一年和三年还有五年这么几个尺度来卡，就是如果三年五年以上的话，一般都会比较推荐股票指数基金，就是不是直接的股票，而是通过基金来参与股票。但是因为还有其他类型的基金，所以我一般会直接说全称就是股票指数基金，这是比较推荐的。然后如果一个人投资期限不到三年，那么一般都会推荐说债券类的基金，然后如果再短的话，可能一年不到，一般就是买一些固收的理财啊，固定收益类理财，比方说几个月、三个月、半年，然后或者买一些货币基金，一般就是这么几个比较关键的时间节点，一年、三年或者五年。 那像支付宝那些上面的理财产品，他们算是哪一种？ 支付宝上都有啊，支付宝上有基金，也有固定收益，然后也有债券，也有股票类的，它是已经基本涵盖了大部分的需求。 那如果说我刚才就想举个例子，我现在手里有一些钱，那我现在想尝试去做一些理财，那我应该怎么去开始我第一步？我应该怎么选呢？ 回到刚刚那个问题，这笔钱计划投多久？没有这个问题，这个答案是没有办法回答的。 那如果对新人来说，他应该投多久是比较合适的？还是说，如果对新人来说，他应该 没有说一个东西不管时间就适合新手？我觉得这东西是不存在的，除非说都去买余额宝吧，这个东西是绝对安全没有风险的。 所以说不是说对新人来说，我投个比较短的来试一下水是适合他的，是吗？ 我觉得并不是的，因为很多东西这其实就是涉及到一个学的东西嘛，并不存在一个绝对适合新手，不用学拿来就上手，什么情况都适用，还能赚很多钱，不存在这种情况。 那我听你播客里谈到说，你好像对买房有一个跟国内好像看法不一样的想法。 因为我本身不生活在国内，所以说很多习俗啊或者是一些基本的消费理念可能会不太一样，就比方说，但是因为我的情况也不能直接用来做参考，比方说可能你在国内你要结婚了，然后女朋友家里逼着说你不买房就不会结婚，那这种情况其实就没有办法完全按照投资理性的逻辑来考虑， 但是我当初之所以这么决定呢，就是首先全都用来做投资，然后不去买房。一个是因为我在这边本身，因为市场法规比较健全，我就算没有房子，我是租房住，我可以生活得很舒服，和买房相比其实没有很大的区别。然后这是其一，就是说租房和买房对于生活的品质来讲影响不是那种特别明显的区别，这是能够不买房的一个基础吧，算是。但是如果说在国内你现在租房的条件做得特别差，然后房东隔三差五来找事儿，那这个时候对于这个人来说，可能买房相对来讲就是一个比较需求的东西。买房这个问题实际上很复杂，就是它既是投资方面的问题，它也是你消费和生活方面的问题，你没有办法把它完全隔离开只看其中一个。但是如果我自己只考虑投资这部分的话，我会按照预期的收益率来估计，就是我觉得现在股票市场它是一个更低估的位置，在未来三五年有可能会有更好的收益，所以我就会选择把这些钱放在股票里面。当然有可能说我现在觉得未来三五年股票可能表现不如房产了，我有可能又会去配置一部分房产的东西，都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不是说我永远不买房，永远不看好房子，我就在里面股票市场里面投资，不是，它都有一个周期性的话题。就是只是就现在这个阶段来讲，我认为对目前的我的情况，直接参与市场的投资比买房能够获得更大的灵活性，然后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所以我做了这个决定。 所以说买房也是一种理财嘛？如果应该看成一种理财吗？ 你刚刚说的嘛，它涉及到很多维度，就比方说有些人买房子一定要买个200平的，那你说这是理财吗？这不完全是理财，还有消费的成分，就是它是一个比较杂合的属性，它既有投资的属性也有消费的属性。但是对于某些人，有些人他可能说我不背一个房贷我存不下钱，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说，买一个房子然后通过房贷强迫自己来消费，至少几年几十年之后你还留下一套房子，这其实就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理财的决定。 那现在你的一个理财情况大概是怎样的，能说一下吗？ 我现在就是因为我在那个时政上面，就是我自己的公众号上面会有明确的公开，就是我有多少钱，然后我花了多少钱，存了多少钱，然后投资了多少钱，会有一个比较量化的一个公开数据，大家都可以再查一下。然后现在主要的情况基本就是留了一部分紧急备用金，留了挺多的，留了大概两三年的开销，然后剩下的钱基本就是投资在国内的股票市场和国际的股票市场，以基金的形式，主要就是这么几类配置，目前还没有配置房产方面的，就是理由是就是刚刚说的那些。 我看你最近的一篇文章有谈到一些亏损的事情。 对啊，因为市场周期存在嘛，亏钱很正常。 所以你倒是不是波动很大。 大和小。 还是因为你已经足够的安全配置，所以说不会让你感到波动。 对，这是一个心理方面的问题吧，就是我已经知道了说这是正常事儿，我亏损这是正常的，没准几个月之后就赚了，而且几个月之前也赚了，这现在亏都是很正常的东西。但是如果说我之前没有学过没有了解过，然后账户咔嚓一下少了10%，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会心慌的。 那你的这些理财观念，你从2015年开始吧，现在是2019年，大概4年，你感觉有没有一些有过变化？ 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很多错误你不真实去犯，不真真实实的在里面亏一把失败一把，你是学不会的。就是有些很多经验，很多书告诉你说你要做这个，你不告诉你不要做那个，但是当你没有真正的亏损经验的时候，你是不会信的，就觉得我凭什么不能做，我就要去试一把，然后进去钱亏了，然后出来了 OK 我知道这件事我不能做。但是在后面再给其他人讲的时候，我还是会说你进去试一把吧，你亏了才知道，我给你讲这个东西你是不知道的。这是理财一个比较有意思，因为它涉及到很多人性的东西，但是人性这种东西你单靠书本单靠别人给你传授经验你是学不会的，你必须亲自参与到这个东西，甭管钱多钱少，你参与进去真实的感受到了赚钱，感受到了亏钱，你才能学到很多东西。这可能是我过去这一段时间最大的收获吧，因为刚刚开始做的时候收益其实也很不错，当然很多一些大家呀或者一些很有经验的人物给传授的经验，其实当时是觉得说你这个经验是不是，我当时想的是你这经验不适合我，你有那么多钱了，我这钱这么少，我这情况跟你完全不一样， 就是会这么想。但是真正实践过了，真正操作过，你就发现，哎，这说的就是那么回事嘛，说的这不说的就是我嘛，就是会有这么一个变化。 那等于说理财这门事情有点，你需要一个理论体系做指导，但是它，又很依赖个人的一些经验主义。 对，它对于投资这个东西，实践和经验基本都不能缺。不像有一些东西你知道的理论，然后你在实践里稍微应用一下，知道这个理论怎么用，它是一个比较线性的过程。我拿这个理论推导一个公式，算出来一个结果，那这结果是八九不离十的。但是理财这个东西本身里面不确定性特别大，所以说很多实践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现场的知道这个东西可行不可行，只有你实践实际经验了，有这个经验有这个教训了，你才能够真正知道这东西到底是行还是不行。 那反正我感觉经验很重要，但是理论呢也是一个要知道的一个前提嘛。 如果没有理论的话，就是进去我亏钱了，然后我亏了，然后我明年接着亏，然后后年接着亏，一直亏。但是如果有理论的话，区别就在于说，哎，我亏钱了，我为啥亏钱？哦，这就是之前讲的那个东西吧，果然人家说的是对的，然后我就记住了这件事。区别就在这儿，就是没有理论的话，你不知道你自己为什么亏钱，有可能你自己根本就没意识到自己亏钱。当然有了理论之后，你就会通过这个亏钱的过程学到很多东西，不断的验证这个理论，强化你自己的这些东西。我觉得这可能是理论对于实践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有理论和没有理论。 你都会遇到过哪些理论去指导实战的一些策略或方法？ 比如说一些短期的投资啊，然后短期的投资，一些长期的投资，比方说做股票，做股票的短线交易。那短期来看确实是能赚到钱，然后有一段时间也特别觉得说，哎，我就是能做短线，短线就是能赚到钱嘛。但是后来发现呢，我没在里面投入这么多时间，我不去做短线，其实我也能赚到这么多钱，而且我赚的有可能还更多。这个时候你就会反思说，那我在短线里面投入了这么多时间到底值当不值当。最后你会发现啊，我明明什么钱也不用花，什么时间也不用花，我就躺着天天睡觉，其实比我现在每天花几个小时，花三个小时五小时研究市场，学这个东西学那个东西，没准赚的还更多。但是这种东西你就是要实际去参与，你才会有这个感受，你发现啊，这东西确实是不可行的，我再不做了。就是类似于这么一个变化。就是新入市场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想说赚快钱呢，然后进去赚一笔啊，然后大家都会觉得说我这个能力，我的运气是高于常人的，一般不都有这种认知偏差吗？就觉得我的运气是高于平均水平的，我的才智聪明是高于平均水平的，我的能力是高于平均水平的，然后我就要去尝试这种事儿。然后等到真的尝试了之后发现不行，然后就会重新认识，就比方说我刚刚说的那个股票短线，实际去做了才发现这个东西没有想的那么简单，而且投入产出比太低了，投入了很多但是却没拿到什么回报。 所以可能说是在理财过程中有一些的风险是不可避免的。那如果说作为一个新人来说，那我应该是不是应该从投的金额比例上去减少这种风险？ 我反而是相反的态度，我觉得新人应该多尝试多去试，因为这个时候你钱少你经验也少，经验少的时候必然多亏钱那么你钱少你总量亏的就少，等到你钱多的时候你自己经验如果还少的话，那么你亏的就更多。但是其实很多人是实际上是一个怪象嘛，是反着来的，就是很多人钱少的时候没多少钱，亏一点都心疼，然后操作特别谨慎特别简单，然后等到钱多了呢就觉得，哎呀，我有钱我要试这个我要尝试那个，结果一亏亏一大把。那我建议比较理性的思路呢，如果是以投资和学习的角度来看，应该是在自己钱少的时候多去试各种东西，多去吃各种亏，多去踩各种坑，然后在钱少没多少钱的时候把那些能交的学费能踩的坑基本都踩过了，当你在有钱的时候你就可以避免很多东西。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种理财理论，或者说意识到我要成体系化的输出也好输出也好来接触这些理财知识？ 我觉得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都是渐变的，就是一点点学，然后你学了这个东西发现，哎，还有另外一个点，然后你再学了这个点发现，哎，又推荐了三本书，基本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说我突然学到这个知识一下就改变了我的人生，没有这种。 你最近或者说目前有 get 到的一些比较收获的一些理财的一些观点或知识，大概 能介绍一下吗？ 嗯，可能最大的经历嘛，就是如果想赚钱的话，就少做事儿。但是说反了，如果想多赚钱的话，就少做事儿。因为之前读了一本书，是那个霍华德·马斯克写的书，就是讲说有很多东西是，就是当时看了那本书讲周期的嘛，里面说有一种有很多技能被称为反技能，是因为你获得的这些技能越多，越妨碍你获得投资的成功。你想，其实很多股民就是这么个道理嘛，就是他知道的越多，他了解的信息越多，他知道的方法越多，他越去尝试，到头来反而亏的钱越多。有很多技能实际上就是反技能的，有可能说我买一个基金，我老老实实的每个月投100，每个月投200，我什么都不考虑，什么都不想，不管是川普今天发推特了，还是明天出什么大新闻了，我就每个月投200。但有可能我未来10年20年赚的其实很多钱，但如果说一个人了解的特别多东西，然后什么都要去做，什么都要操作，今天看这个新闻买了，明天看那个新闻又卖了，其实这些都是反技能，很有可能你到最后到头来，相比于你什么都不做，亏的更多。 但这有一种就是不推荐多尝试，不推荐过多的一种试探的一种求稳的一种做法。 这涉及到两个目的吧，就是刚刚推荐的那个多去尝试多去试探，实际上是以学习为出发点，因为你试过你才能学。但是后面说的这一条呢，是以赚钱为出发点，你待在自己的能力圈内，待在自己懂的范围里面，少做事情反而赚的更多。可能两者的出发点会不一样，所以说建议所做的事情也不一样。 你目前是在写公众号，也在刷拍更文章吗？ 对， 我感觉你是一个特别高效的写作者，而且是高产量的一个写作者。我不清楚这种产出对你的输入或者说整个知识体系的建构有什么影响或作用吗？ 我觉得写作对于知识体系的影响还是特别大的。我当初在少数派最开始就是2017年2016年那会儿，刚刚在少数派开始写东西的时候，很多编辑就跟我说你别写这些东西了，跟少数派定位不合适。然后但是我还是一直在写啊，我就觉得，因为我当时为什么这么想，就是说我写东西不仅仅是为了给其他人看的，当然给其他人看很重要，这个反馈很重要，但是写东西的出发点其实更多是为了让自己整理自己一个思路。你有一个想法，当你仅仅是想法的时候，和你想要把这些想法表达出来给其他人看的时候，你中间的思考和里面的内容的含量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当你以给别人看为标准去思考一个问题的时候，你会考虑的更全面。所以说写作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会倒逼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建设吧。 我想从写作的角度来跟你聊一下这个事儿。这种高强度，我觉得有点像高强度或者说高质量或者说规律化的写作是怎么保证的？ 我觉得规律化的写作的话，两个点嘛，一个是看谁，就是我们看推的和拉的，就是首先你要实现高强度的写作，得有一个东西激励你，这个东西拉着你走。对我来说呢，就是反馈。就是当你开始写一个东西，你按照一个周期性的频率在更的时候，或者你的读者等着你的内容，这个人会想着说，哎，你是不是到更新的时候了，然后我发了一东西我会给你回复，这个东西本身会激励你，拉着你愿意写东西，这是其中之一，就是你写文章的时候会有反馈，而这个反馈会促进你再反过来继续写文章，你知道你写东西是有人看的，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就是它是能够坚持的基础。如果一个人一直写文章，只是永远都是自己写自己写自己写，从来不给任何人看，自己就是闷着头在那写东西的话，实际上坚持不下来的概率要比有人看有人问要很有可能就会中途突然中断。这是其一，就是建议写东西的时候，如果想要长期坚持的话，肯定要选一个会有反馈的平台。然后另一个的话，就是如果想要有规律性的写作的话，首先你要有一个规律性的生活。如果说我要实现每周更文章，但是我每周写文章的时间都是不固定的，我今天星期五写，明天星期四写，然后下个星期有点事儿我推了，如果这样的话，你的决策成本很高，你可能推着推着推着这一个星期就过去了，然后你就什么都没有写。所以说如果想要实现规律的输出的话，我觉得规律的工作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就比方说我自己的话，就是每天早上5点钟写到7点半，2个半小时，然后写完之后 洗漱吃早餐然后去上班，就是每天不管是什么情况我基本上都会坚持这么一个节奏，就是每天早上五点到七点半洗两个半小时。当你形成了这么一个规律之后，其实很多坚持就会顺理成章了嘛，因为两个半小时时间你到了，那你总得写点东西吧。 嗯，你平时几点睡呢？ 我睡得很早了，我九点半就睡觉了，所以说我能 晚上九点半睡觉。 对，我的节律比较奇怪，可能因为在欧洲这边嘛，就是可能不像是国内有很多夜生活呀，然后社交特别多，所以说可能还是比较相对比较自我一点，所以说节律就是按照怎么舒服怎么来。 你谈的这个五点半到七点半是每天都在坚持写作吗？ 嗯，对，我每天五点半到七点半之间都会写东西，星期六除外。星期六我还是五点钟起来，但我会玩，因为我会强迫自己星期六不工作，相当于是给自己一 个 充分的休息。 我觉得你这样一个写作频率应该算是一个作家的一个写作的一个生活的规律了，因为很多时候你写东西不是说等灵感来了才能怎么样，你去必须要保证你出勤率要保证，你才能得到一个好的产出。我觉得您作息已经是 我是这样的，就是灵感和写作实际上是分开的，因为你灵感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灵感会来，但是写作的时间是可以把握的。我就是比方说我想到一个灵感我会立刻把它记下来，但是我不见得会立刻就开始写，我会把所有的灵感都收集起来放在一个单子里，然后每天早上到了写作的时间从我之前收集的灵感里面拿出来来写，这是一个我写作的方式。 会不会有没得写这两个小时我不知道写什么，会不会有 这种情况？其实也是还有的，就是这种一般情况下我就会说去做整理，就是把之前所有写过的内容做一下系统的整理重构，然后去回顾一下自己所有的点。但是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比方说 一方面是说没什么写的，另一方面是写完了一篇文章结果发现不喜欢，之后又要重新写，这种情况也蛮常见的。 我还是认为说一天两小时这种规律性的写作是非常难得坚持的一种写作方法。但是我想问的是，这两个小时当中有多少的时间是完全用来写作的？ 基本上 就是纯写作时间， 基本上至少也是一个半小时吧。 一个半小时， 就是我一般就是早上起来五点钟，然后记四到五个番茄钟，就是大概一个这么一个节奏。但为什么呢？就是虽然说可能每天坚持两个小时写作很难，但是这件事儿实际上比你要坚持每个星期写出来一篇文章要容易。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每个星期都要坚持写出一篇文章，但是你什么时候写你是不确定的，你的决策成本特别高，有可能会有很多事就拖沓了。比方说我计划是每个星期更一篇，但是如果这个星期加班呢，或者说我这个周末突然朋友找我呢，你有各种不确定的事可能会影响说你这个星期啊就是文章没写完，然后我这个星期 我一天写一点。 对啊，那一天写一点什么时间写呢？如果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的话，就很有可能就被推掉了。比方说早上起来先去上班，然后回来，那你说如果朋友突然说聚会，说那就去聚会吧，然后回家到家十二点了，这种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想啊，那我算了，就今天就先睡觉吧，累坏了，还是先睡觉，明天再写。但是明天又有新的事情了。所以说我觉得实现一个固定的规律，实际上是降低成本的过程。因为你想要坚持的这件事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坚持的事儿。 那目前这种作息能保证你的一种产出大概是怎样一个产出？在量上， 我自己写文章是比较克制的，就是我不会说我更了多少，我就写了多少我就会发多少，我是只限制自己每个星期只写两篇。这样一来的话，就会有一个，就其实就跟做消费做预算是一个道理，就是当你消费有预算的时候，你就会考虑说什么东西更有价值。当我把自己的产出的量控制在一个星期两篇，就更两篇，多了我也不写。这个时候当你有更多内容的时候，你就会思考说，那我哪个内容是更合适写的呢？哪个内容价值是更高的呢？但是我觉得每天两个半小时的话，其实可以时间是足够写很多文章的。有可能习惯了以后一个星期写个三篇五篇，然后每篇两千字左右，有可能就其实不是很难的。但是你不一定说能写出这么多你就要发这么多， 因为有可能写出来这篇文章写到头发现是废稿，也有这种可能性。 这种习惯是从什么时候培养起来的？ 也是不断的摸索吧。就是其实说起来很简单， 嗯， 但其实都是很多错误和就是那些坑一点点积累出来的。就比方说我跟你说的那些，本来想一个星期写，然后有各种事儿，今天推了，明天推了，其实都是自己走过的坑啊。 嗯， 就是在不断的尝试，结果发现其实这是一个最优的过程。你觉得说这个东西可能还太固定了，太死板了，但其实这是在试了不断的错误，吃了很多亏，结果发现这其实上是一个最高效的解决方案。 那你目前的一个写作的一个时间段也好，是非常固定也非常规律的。从一开始比较杂乱也好，或者说一种没有目标的一种时间规划也好，到建立成这一种已经非常规律的写作状态，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嗯，我觉得这个比较难，因为很多东西要看外界的因素。就比方说我建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有一个契机的嘛，就是有一位特别牛的人推荐了我的东西。然后我前面不是跟你说讲那个反馈特别重要吗？其实就是因为有一个人推荐了我的东西，认可了我的东西，然后连带着就会有很多人关注我开始写的东西。这一次关注给我带来的反馈实际上是促成我能够坚持写东西的一个核心的动力，因为我知道我写的东西有人在等着看。这么一个时间节点实际上的变化就会很大。 那跟听众同学说一下，我们能够在哪能比较能快的看到你的一些文章？ 我的文章现在主要就是在公众号上是定期更新的，就是那个名字野谈前，每个星期一每个星期四我会在上面固定更新。 所以说听众们如果说对野谈前的一些理财观念感兴趣，可以在公众号上第一时间能看到。但是我发现你是有写的东西对吧，然后才会花了两个小时去执行它。你现在的一种写作的架构也好，或者体系也好，还能支撑你写多长时间你感觉？ 我觉得可以一直写下去啊，就是没有什么问题， 一直写下去， 因为总会长，永远都会，因为你这个人不是说我就学那么多东西，我永远都不学了，然后我就不停的写，不停的写，那这样一天，这样一来，总会有写完的一天。但是实际上，因为人是在不断自我更新的嘛，所以说能写的东西，实际上是永远都不会缺的，题材是不会缺的。 嗯，你感觉你目前的这个理财体系建立了大概多少？ 我觉得我的体系其实已经，我现在在公众号上写文章已经不像以前就是会写特别多理论性的东西，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理论性的东西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成本很高，但是在后面花的时间就很少，所以我现在其实更侧重写的内容是如何把这些理论应用好。就比方说我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但是很多人还是不知道应该怎么用，所以说我开始做我的实证，做我的更新，就是我告诉大家我是怎么用我这个方法的，然后来告诉大家其他人说你可以怎么参考这个方法。是现在是我大概的一个就是在重新搭建理论上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已经差不多了。如果说我自己又发现说又有特别多的方法，然后今天又有那个方法更新，后天又有这个方法更新，实际上就和我最初的出发点是冲突的呀。因为我强调的是说工薪族靠自己的时间业余理财也能实现财务自由，这就前提就是说其实你要学的理论是没有那么多的。 所以说你认为普通人是可以做到这样一个目标的？ 对，普通人做理财， 或者说普通人定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理财目标是合理的，是可以达到的？ 至少要和你的收入匹配吧。如果说一个人的年收入是10万，然后想要一年或者说10年实现1000万，这就是一个明显不匹配的理财目标，至少是应该和你的收入开支情况是相匹配的。比方说一年收入10万，那么我计划5年攒下个5-60万，5-60万就稍微难一点点，但是也算是可以实现的，有一定的可能性的。就关键还是一个匹配的程度，因为我之前开始那个财务自由实证，有些朋友就会说，那我月薪3000怎么办？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很难的一件事，因为有可能月薪3000连自己平时的开销都覆盖不了。那么这个时候目标和你的现在的状况就是不匹配的，你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放弃目标，要么改变现状。 嗯，就你刚才谈到说普通人说是比如说我年薪10万，但我一年是可以达到50万的这样一个目标的，是吗？ 是5-6年 五六年不是说一年。 嗯， 接下来的写作中心会放在哪里？ 嗯，主要还是在应用这一块吧。一个就是怎么能把系统化的东西用比较简单的逻辑、比较有趣的形式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难的点。就是可能因为局限在系统里面的东西的时候，你很难把这个东西讲的所有人都能听明白，所有人都能听懂，而且又能用碎片化有限的篇幅把这个故事讲得很完整，我觉得是一个蛮挑战的事情。我最近也在尝试这个问题。 嗯， 然后其次就是这些系统化东西应该怎么应用。 我看到你网站上说是更多的把重心放在说没钱可理这个问题上，要更多探讨一点是吗？ 对，这不过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写 也快写完了，就是前面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准备了一个系列内容，就是讲那个我自己弄了一个关于预算还有愿望清单的体系，这个部分其实已经写完了。 你觉得没钱可理最重要的一个点是让注意什么呢？ 我觉得没钱可理其实就是刚刚我们谈的那个关于效率的问题嘛，就是你花更多的钱你不一定活得更爽，你花更少的钱有可能活得更幸福，这就是解决没钱可理的一个比较就是对我来说的一个出发点。因为很多人他不愿意存钱，他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固有的价值观，觉得说我存了钱我的生活肯定会变得更惨，这是很多人排斥储蓄的一个核心的假设。但是当这个假设不成立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就是比方说我存了钱，我存的储蓄变多了，我的生活还变好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对我来说储蓄会不会更容易，会不会更愿意储蓄。 嗯，所以我感觉还是回到你刚才最一开始谈到芒格说的那种理性消费是特别重要，或者理性投资对他们是特别重要的。 对，和钱相关的所有的事情，我觉得芒格的那个理性这个词概括其实很精辟的，就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理性。 好，那我们最后希望嘉宾能推荐一些最近在用的一些比较好的物件，或者说你觉得比较好的一些理财书。 嗯，物件的话我最近买了那个，就是物件是生活相关的还是说是投资相关的还是说什么都行 啊？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物件的话最近那个很多人都买了吧，应该就是那个苹果的那个 AirPod 的那个无线耳机，觉得用着特别爽。因为我本身也是看了很多前辈或者是其他人推荐，就基本上用完之后大家都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因为特别方便，它把科技用在那些你自己无感的地方，就用了特别舒服。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以前是用了无线耳机可能会觉得连是我是带着然后比有线方便一点，但是实际上没有达到一个无感的程度。但是用 AirPod 的话真的会是觉得说，哎，我有事没事就可以把耳机带上。然后一个连带的好处呢，就是听各种音频的课程学习的时间比以前多了很多，多学了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前面说，不是说很多消费是有价值的，很多消费是相对没那么有价值的嘛。我觉得对于买 AirPod 就是一个比较有价值的消费。一方面你觉得很爽，这些东西看着就觉得很舒服，用着你很过瘾，而且通过这个东西你其实反而增加了自己学习的时间。 现在是在用 AirPod 的吗？ 对，现在在录的时候也是在用，但我不确定这个电池还能坚持多久 了。我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有一些理财的一些入门的书籍，或者你觉得非常经典的书籍推荐一下吗？ 书的话，因为我没有办法只推荐一本书，说你看了这本书就能建立起理财的体系，我觉得是比较难的。然后我可以直接推书单嘛，我自己有总结了一份书单，然后你能不能有没有文本部分可以附在下面。就是、 我们有 show note 可以给到 这个。对，然后我可以把那个书单发给你们，然后就附在下面就行了。是我自己按照自己的经验和读到的书整理出来的，就是顺序也是我事先编排好的。就是如果一个人对于理财本身完全没有观念，完全没有想法，然后可以按照这个书单一本一本来，基本上读完就可以建立起相对比较完整的体系，大概是十本书左右吧。 那如果说我现在就让你推荐，你觉得其中最好，或者说你认为最好的一本书，你会推荐哪本书？ 那如果定位的话，就是说读者是完全没有理财的观念，完全不知道钱应该干什么，是这么一个定位，对吧？那就推荐那个《小狗钱钱》吧，这本书。 小狗钱钱。 这本书本身出版的时候定位是少儿读， 所以说难度会比较低，但是里面真的也讲了很多不错的东西，就是比方说一些基本的理念，你要储蓄然后应该如何储蓄，然后应该如何买基金投资，讲了很多比较有用的东西，而且对于小白来说这本书应该是门槛最低的。 嗯，你理财会参考很多的一些书籍上的知识，那你写作的时候会看一些写作的书吗？ 写作的书我其实还真没有看太多，就是写作的学写作其实反而是比较碎片化的，我倒是没有系统的学过。 好，那么这期节目非常感谢野藤贤分享了非常多的一些理财的观念也好，或者是一些实战的经验也好，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 好，谢谢你们俩。